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借钱有条件，难坏借钱汉，勉强同意了，过后生了变。 店主 啊，买布出去吧。 不买布， 买衣服也出去吧。 我知道， 这出嘴呢。 我知道您不想干了。这个成衣铺吧， 是成衣铺啊。 成衣铺门口写的这个， 此店转让啊， 就是想倒给别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是想接着开，我不就不贴这幌子了吗？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你是？ 我叫李思安。 哦，你叫刘思安？ 李思安， 刘家昌。 那个耳朵啊，那铺子倒不出去了。李思安， 我听明白了，我这人好玩笑。 李安， 哦， 李 刘掌柜，你说吧。 李掌柜， 你说吧。 姓李啊， 姓李。好， 名字叫 思安。酸，李酸， 思安 三，李三， 没让你汉语拼音 哦， 李思安，不要拼出来啊， 李三，李三酸， 我还李三酸酸了呢，我还李思安啊。 哎，你看咱们两个这么聊天，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挺好玩的 啊！我觉得呀， 啊，你什么事儿？ 我是原来 你想倒到我这店是吧？ 对，我原来在皇家制造工作。我就是给皇家、 皇上织布的， 做衣裳啊，做布料啊，做这些东西的。 哦。 后来呢，我就打算自己单干了，不想再吃这份皇粮。 哦。 啊，就找来找去呀、啊，找不着一个合适的这个、 哦、 啊，明白了吧？ 我跟你说说啊，是这么一回事。 您说说， 我这个店啊，为什么不干了呢？不是因为经营不好， 怎么呢？ 家里确实有急事儿。急需用钱，我这才准备把这铺子赶紧怼出去，主要为了换钱， 哦， 知道吧？ 我就看您这店里边还有布料呢。 是啊，这带着底货呢，你三年五载的你不进货都行， 这货底子都归我了， 都归你了。 哎呦呵， 关键我这便宜啊， 多少钱？ 12两银子。 连这货架的这些布一共才12，还有几套成衣呢，我看着。 是啊，这 一共就十二两啊， 十二两啊。 那您可是真缺钱。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您缺钱的 啊， 我也不富裕，是不是？ 哦， 我 你富裕，好啊， 我也缺钱， 你多给点啊。 不是不是 啊， 我呀， 嗯， 怎么说呢？我看上了，咱实话实说啊。 哦， 我看上您这个铺子了，可是呢，十二两一时拿不出来。这么 十二两一时拿不出来，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呀， 哎、呀我给你便宜点吧。 啊好， 十一两酒钱儿。 这您也别多说，我也别少给，这样行不行？ 嗯， 咱们啊，十两， 十两银子， 十两 一次付清啊。 啊， 得一次付清，要不然你这没、 啊、别一次付清啊，你别一次付清啊，我这您我现在您看我在那儿的工作也不干了，就这。反正我接过来，我肯定好好经营。我赚了钱了，我给我仨月时间，行不行？ 多长时间？ 仨月。 仨月太长了。 那您说呢？ 一个月，你一个月能找齐了十二两，铺子归你；找不齐，我另 外。十两。 啊，你一个月把十两银子找齐了，我铺子给你留着。你要找不齐，我就得另寻人家了。 不，十两就 一个月 一次给你啊。 嗯。 行行行 行吗？ 行行行， 你可得赶紧啊！ 我赶紧， 别搁这儿那什么啊！ 我知道，啊、你不是一着急，你老家口音都带出来了， 嗯、看露馅了， 听出来了。行，那我给您找钱去，您可给我留着铺子， 赶紧去， 记住了啊！ 啊， 我叫李 思欢三， 还是没记住。大刘啊。 谁呀？ 老刘， 谁找我呀？ 我，思安 三。 哎，我身边人怎么都那么爱汉语拼音？ 思安来了。 对， 来，进来。 哎， 哎呀， 嗯， 哎，好长时间不见了，你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 哎，这叫怎么话 啊？你这叫黄鼠狼给鸡。 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你是准备？ 走吧。 哎哟。这不是思安吗？ 思安兄弟 啊，思安思安三兄弟， 两口要不是不是一家人都不进一家门呢。哎呀，我跟您啊真是有事儿。 思安到我这儿来是给我送钱来了？ 我没疯呢，还不至于，不至于。 啊、那干嘛来了？ 给您说点正经事儿。 什么？你还有正经事 儿？哎，平时没有，今天有啊。 怎么了？ 我呀， 嗯， 这不是前一阵子， 嗯， 这什么呀？ 什么呀？ 我们不在那个制造狂家制造干了吗？您知道吗？我原来啊， 让人开了， 不是，就是自己啊，我打算创业， 自主创业了。 对，我是想这么打算着啊， 那就干啊。 是啊， 嗯， 那干他得有一个铺面不是吗？我呀，就满足 要把我们家这房子改铺面。 没。您这近身才多小，哪能干得了铺子？不是，就在那个，哎，北街那拐角，有一成衣铺，你知道吗？ 啊，北京。 哦，知道了。 掌柜的是，关外人。 啊，对， 是吧？ 东北口音，对， 老有点口音那个。 对，就他，知道吗？ 知道。 哎，出怼。 让车怼了， 不是 啊， 说话真费劲呐、啊，就是这个，要把这铺子呀卖出去， 盘铺子呀， 急着用钱 哦，多少钱呐？ 他要十二两， 不贵呀、啊。 我砍了砍去，砍到十两银子。 那我去把这买卖拎下来就完了。 别介呀，您得给我留饭辙呀。我呀，我是想给接下来，可无奈一劫呀、啊。 嗯， 我有点罗锅上山前紧，哎， 这时候就别说叫别 人，有点黄三太砍砖头， 怎么讲 没标，是不是？我是差点意思，您能不能，我知道您这小日子过得挺红火，尤其是我们大嫂子啊，你别看长得寒碜啊， 哎，不是说话呢， 那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那是、 哎、持家有方、 哎、 对不对，操持家里头啊、哎、那是 还行 炕上一把剪子 啊， 炕底下一把铲子、 哎、 炕上剪子您是苗龙绣凤啊， 那炕下的铲子呢、哦、 那 那您是煎炒烹炸呀， 什么都行。 对对对对对，哎，可跟其他有的那个娘们不行，他们也是靠着一把剪子呀，靠着一把铲子。 思安兄弟， 怎么 说事儿？ 我这不夸嫂子两句吗？ 不用夸的， 笑纳了，笑纳了。 我那意思，知道您家钱不嫂子管吗？借我十两银子行不行？ 我早都不管了这事儿 啊， 我不管，我到后边给那个去操持家务了。 哎，那我跟谁说这事儿啊？ 跟我说呀。 您说话能算吗？ 废话，我说的怎么不算数啊？ 那我 多少钱？ 十两银子。 这么着，亲兄弟明算账 啊， 钱借给你，利息我先扣去。 哎， 行吗？ 那不够，那我得跟您借十一两银子，要不我给不了人十两，那叫什么事儿呢？对不对？那我跟您借十一两， 行吗？ 行不行？行不行？ 就这么着啊。 对， 这 把利息扣去。 对，利息扣去。 利息多少钱？ 利息一两啊。也就是说，你拿九两走。 我拿九两，我到家紧紧巴巴再凑一两。行吧，行吧。你还够十两银子，那得了，我拿着九两银子，我先回家，谢谢您啊，谢谢您。那到时候咱也就甭还了，对吧？我 不是， 到时候这利息您已经先扣下了，对不对？哎，好嘞，好嘞，行了 。媳妇儿，怎么着？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你看你别这么无精打采的， 困死了。 有好事，有好事，有好事。 什么好事儿啊？去这么长时间， 你老公找着室友了。 什么什么石油啊，你都能挖石油啊？ 不是找事儿干了。 哦，找着事儿干了。 对， 啥事儿啊？ 我原来不是在这皇宫制造当买办吗？ 啊， 我今天呀路过这北街拐角那儿，我一看有一成衣铺。 哦，你去抢啊？ 你怎么跟那大刘的媳妇说话一样着三不着两的呀？不是 啊，那怎么 我呀他在出怼出倒 啊， 就他想卖呀。 你不能说点这个普通话吗？ 把这铺卖了。 哦，卖了。 卖了呢？ 卖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想买呀。 你哪有钱呢？你想什么呢？ 他卖十两银子，我一看呢。 十两银子？ 还有不少货呢，还有布呢。我一看， 他卖一两银子，你也没有啊？ 谁说的？一两银子。 那好，他买二两你也买不起啊？ 我这不借去了吗？ 借？ 找大刘借的。 大刘，你怎么能找大刘借呢？大刘那么抠门一人，你跟他借，他肯定跟你有条件。 挺痛快的。 你跟他借多少？ 十两银子呀。 他什么都没说，他就同意。 你看，这不是这九两银子吗？ 你不是你再说一遍，你跟他借了多少钱？ 十两银子呀。 那你现在手里多少钱？ 九两银子呀。 那时间就等于多少啊？ 不是，他先把利息扣下了。 还要利息？他凭什么要利息啊？咱们大家都是熟人，而且要一两，你总跟他借十两，他就要跟你要一两银子，你还只借一年，他就有脸跟你要一两银子，他跟你要一千银子差不多，他怎么这么大的脸呢？你就给啊？ 那咱不缺钱吗？ 那不行，我不同意。那一年以后你只给他九两，你要给他十两，那你就赶紧先把这钱退回去，把那一两给我拿回来。 哎，你看你这怎么贪小便宜呢？ 什么叫贪小便宜啊？凭什么呀？咱们这个苦苦巴巴的，这俩月都挣不到一两银子，你为什么要给他一两银子呀？不行，不能给他一两银子，你把这钱，要不然给他退了，你自己想清楚了，我不同意。那总之呢，你要拿这钱，你一年以后只还他九两， 还九两行吗？ 那还差不多。那行吧，那就赶紧装修吧，别再把精力都放在这些破事儿上，赶紧的。 嘿，媳妇儿， 哎呦， 哎， 吓死了！ 不对，不能这么叫媳妇，老板娘，老板娘， 可不嘛，早都该改口了。 就是， 哎呦， 咱这买卖干的怎么样？ 是啊，咱们这一年真是没白辛苦啊。 那你得说你老公是干什么的，经验丰富，原来给皇家干活，现在给普通老百姓干，那还错得了？ 老公，你真能干。 当然了，咱们这铺子你不觉得有点儿 小， 是不是？ 哎呀，我早就想这么说了。 嗯， 我觉得现在这点铺子，咱们你看东西都堆不下，货都堆不下了，然后每天那么多客人，咱们完全照顾不过来。我觉得咱们，老公，你觉得呢？咱们是不是啊？再盘一个， 应该应该。 哎呦，想一块儿去了， 是不是？应该。哎，现在这银子有的是了。 看盘个燕子，当年是这回甭说试了，二十两咱都拿得出来。 行， 是是 那咱们这两天就去把这事办了。 咱找找啊！ 哎， 大明快来！ 哎，要不然咱们去那个生意特别好的那个，就是那人流特别多的那个地儿去盘。 那个酸呐。三喜在吧？ 哎呦，大刘， 哎， 大刘来了， 来啊， 坐， 挺好的，最近哈， 进水去， 挺好的，最近哈， 挺好的啊， 这个挣钱了哈， 哈，你看，还有话不直说，您放心，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对不对？ 对， 这钱怎么挣的？ 怎么挣的呀？ 是不是？ 嗯， 钱就靠我们两口子辛勤努力挣的呗。是不是？不是，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光靠我们辛勤努力能行啊？是不是啊？哎，当年那人要不把铺子卖给我们呢？是不是？不是，哪能光靠那个人家把铺子卖给我们呀？对不对？主要是靠什么呀？主要就是靠当年还有这些货。不，这个。 你要跟我这么装糊涂可没意思了。 开玩笑，主要告您借给我们钱，是不是？ 嗯， 现在呀经营的不错，哎，您别说还您这钱了，再给您利息呀都有。 哎，好啊， 但是当年的利息已经扣下了，对不对？ 啊， 扣下了，扣下一两了，那把给了我九两。 对， 还您这九两银子。 哎，还我等会儿、 啊、怎么 还我多少钱？ 还九两银子呀。 还九两银子？ 你给我九两吗？ 我给你九两没错 啊， 你怎么还我九两？ 那还多少啊？ 你得还我十两啊。 为什么呀？ 利息钱啊。 利息不给你了吗？ 利息是单算的。 单算一两啊。 一两银子 给你了呀。你先扣下来的。 是啊。 对呀。 那你得剩下钱还我呀。 剩这九两啊还给你啊。 不对。不对。 怎么 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你一着急他就都没有意思。 是是是，你看你当时管我要借多少钱？ 十两银子吗？ 哎， 嗯， 利息多少钱？ 利息一两银子。 利息给没给我？ 给你了。 那十两呢？ 那十两抛了一两，一还剩九两啊。 不对不对，那折腾完了之后我不就等于没赔没赚吗？是不是？他是你看你本来要跟我借十两银子 啊， 但是呢实际上呢，你是拿走了九两。 对，先给了你一两利息吗？ 那一两呢 是利息钱呢？ 他那一还有一两的利息的， 他得给你了呀。 他怎么那么乱呢？这个 你看一点都不乱。 行行行，我告诉你别给我装糊涂啊。 怎么装糊涂？您看您这人， 你应该还我十两银子，你知道吗？ 还那十两银子怎么会还九两银子？拿多少还多少，利息还都给了，那还有什么错啊？ 不是， 利息提前给了， 利息是给了， 剩下 钱没给呢。 对呀，本钱这给你呀，九两银子的本钱。 十两吗？ 十两不有利息钱吗？ 那利息钱他那是我要告你！ 哎呦喂！ 哎呀，列位看官呢，看来这回白纸黑字的契约，大刘这场官司是稳赢了。可是到了衙门，他可遇到了奇怪的事情。什么事儿啊？咱到大堂看看去。 哦，你们都知道我是谁哈？ 知道，您是娄知县呢。 啊，你们都知道我是谁吧？ 您是龙知县， 对吗？娄知县，谁还不知道？你是谁呀？ 大刘， 咱俩是本家啊。 谁跟您本家啊？ 你不也姓娄吗？ 刘啊， 对，姓刘， 赵钱孙刘，哎，不对。赵钱孙李是吧？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氏韩，早没有你呢。 今天有许河里十张，孔桃烟花，鸡尾糖浆，西蟹邹鱼，白水豆章，那个云潘 韩寒，还判不判了？ 我们这怎么那么靠后呢？ 咱有这个什么事啊？ 那个大老爷 啊， 这个李思安呐，欠钱不还呐。 欠钱不还？ 嗯， 大老爷有冤枉啊？我连本带利息，利息还先给的，一共十两银子，一点错都没有。不对啊，这个首先咱们先说一说这个问题，你有证据没有啊？ 您问谁呀、啊、老爷？ 这大 刘。 大刘有证据没有啊？ 我有证据，白纸黑字写着呢。 啊，我看看。 给您。 哎，撕啦撕啦。 您给撕了像话吗？ 不合法，不支持，不管怎么着也不支持。你看啊， 不是什么就不支持，您这是 我手里，你看这认识字吗？ 认识啊， 大宋律。 对， 你们说了，你这个借据啊不合法。 我这借据怎么不合法呀、啊？ 你在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的做法不合法，实际啊借出的款项就是9两银子。同时 啊， 你们俩在借款协议中约定这个利率啊。倒是没超过国家规定 啊， 应该予以保护。 是啊， 所以呢，李思安呢，就只还这个本金9两银子，这不行，得还利息。所以说呢，李思安，你判负了。啊，来，我判负了。大刘 啊， 你 我怎么样？ 胜诉了， 我赢了， 你赢了。所以说，李思安，你应该按照约定支付给大刘9两9000银子，10%的利息，这样是对的，9两9000银子，而不是你现在给的9两，明白了吧？大刘、 啊、 你胜诉了，然后你把那之前的1两银子退还李思安。 白忙活吗？这不， 你把之前那1两银子退还李思安。 我还是赔了， 腿疼。 哎，列位看官呐，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借据可不是双方一拍脑袋就行的，还是要符合王法，要不然呐，就算是高利贷呀。这个高利贷可是抽筋扒骨的昧心钱，您说呢，衙门，他能想着您吗？这正是有借要有还才叫真借钱，借据不合法，写了也白完。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